我望我 wish person， 我望我圣神能，我在里个不算你梦明根，甲班我勒天地，我在里度度地，我在梦个里个牛头。